气温上升速度是非常快的。 嗯。 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五度或者是以上。这是一月下旬以来咱们气温的一个最高点。中午前后的天气就不太冷了，可以这个适当的开窗通风。 嗯。 但是今天夜间的冷空气主力就开始影响北京了，会带来四级的这个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六级左右。这个最低气温呢，是一个零下七度上下，并且这个北风比较大呀。这个风寒效应就是比较明显的，天气寒冷，要注意这个防风防寒。那么从全国的这个天气形势来看的话，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就全国的天气来说啊，今天各地啊都没有大范围的这个雨雪天气，但是之前我国这个中东部地区出现的这个大范围天气的这雨雪天气的影响还没完全消除，对出行呢还有这个不利影响，请关注这个当地的天气，并且这个根据具体情况呢安排出行。那么亚洲呢，从这个重点来看呢，就是一个印尼的南部，这个未来三天啊将有大范围的这个降水天气，而且呢多为中到大雨，这个要这个特别注意。那么从这个北美天气这个重点来看的话，就是美国的东北部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今天最高气温呢普遍都还在五度左右，明天呢就会降到零度上下，到这个零下五度左右不等。不少地方这个日降温幅度会超过十度，其中纽约这个今天的最高气温是五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就是在零度上下了。这个降温呢还算是比较小的。那么从欧洲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明后两天，欧洲的雨雪天气呢会这个范围会不断的扩大，像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巴尔干半岛这个等地的都会迎来雨雪天气。一方面呢，就是很多地方这个雨雪这个相态复杂。像德国、法国部分地区将有这个雨夹雪或者是降雪，那么像这个柏林啊，明天还是有小雨天气，就是它是雨啊、雨夹雪啊、雪啊，它这个相态比较复杂。那么柏林这明天呢是小雨，到了周末呢可能就会变成这个降雪了。另外的话就是除了广泛的这个雨雪天气以外，未来几天这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这气温是一个呈现的是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这一点呢大家也要引起注意，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谢谢郭老师在这个时段我们带来的全球的天气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的，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来到午后的1: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帆。每个周四我们达人订阅号来到达人的时间，今天为我们讲故事的达人究竟是谁呢？是坐在我身边啊，这个达人跟我太熟了啊，我的好同事，我们北京电台法制栏目的主持人李雷，欢迎崔李雷。 大家好。 李雷今天来到节目里呢，这个跟大家讲的这个事儿啊，我得首先做个引子的介绍啊，因为呢好像最近的时间大家都特别忙，一忙什么呢，今天是春运第一天，刚才我们听到专家介绍啊，今天这个交通方面比较忙， 春运已经是拉开了大幕了，没错。 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忙啊，就是照顾这家里的宝宝比较忙，这宝宝呢分为两个部分啊，有的是照顾真的宝宝，有的是照顾挖宝宝。 的确啊，今天上午我在那个怀柔，因为今天我刚从怀柔开会回来， 哎呦这个长途跋涉回来、 就是我上午在怀柔开会的时候，旁边坐着一个记者，那么他就一直在问我啊， 这个他就在玩那个游戏嘛，啊，问我，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旅行 那个意思是那个单词的意思是帐篷吗？ 哦， 然后 因为游戏里面出现这种词，他不太了解。 对，啊， 这个应该是日文的词语。出现之后他在玩的同时遇到了障碍，他想更多的了解一下。 对，但我也很奇怪的就是这在这个游戏当中啊，基本上全都是日文的假名。 嗯，因为为什么 几乎没有一个中文，但是大家依然玩得很开心。 正是因为这个游戏公司啊，那个Hitpoint 他研发的这个小游戏呢是来自日本，所以呢他有很多日文的一些提示啊，一些介绍啊，一些标志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话说旅行青蛙，各位养了这么长时间了，是否你的青蛙也去过我们今天要说到的那些地方呢？今天的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我们就有请达人我的好同事李雷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些青蛙去过的地方。这个话说出来那么不好听呢。其实李雷刚才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到这个他对游戏倒没有那么多的了解，但是呢 对 一旦问到他说我的蛙去了那个哪儿，李雷就特别有兴趣了。 而且我发现啊，这回在这个旅行青蛙所去过的地方当中，有一些我曾经之前在咱们的节目当中 还介绍过， 跟大家介绍过。 哦， 介绍过， 就提前，你看，要是您提前就听了，您就不会感到陌生了，就知道您的青蛙去了哪儿了，是吧？据说这些青蛙还会出了远门之后呢，发个明信片呀，带个土特产什么的。 哎，但是遗憾的是，这些土特产明信片都是虚拟的，您自己吃不着。 但是我们可以听听李雷今天啊，给我们介绍，给我们来回顾一下他在旅行当中遇到的那些旅行青蛙去过的地方，那些很有标志性的日本的去处，真的是一些好去处啊！我看到好多温泉， 对，很多温泉，其中很多温泉非常的好。 对， 那 这样吧，我们听听，刚才我说到的这些地方，到底是不是您的青蛙也去过了？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说到的地方比较多，但是一会儿李雷会重点跟大家讲他了解的那些好去处啊，比方说什么冰库的有马温泉呢，群马县的草津温泉呢，大分县的别府温泉，这温泉都占了一大堆啊。 哎， 然后还有像古寺，什么长野的信州善光寺啊，还有像古城爱知县名古屋城啊，这个好像涉及的地方比较多，还有什么鹿儿岛、京都府、秋田县，哇。这个旅行青蛙它去的这个，我看这个半径走得比较远。 对，而且我发现其实有些地方并不是特别出名的景点。 哦，真的？ 对，比如说秋田县的入道旗灯台。 你说这名字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 过瘾。那个入道旗灯台在哪里呢？秋田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秋田犬，对吧？那秋田县有一个半岛叫南鹿半岛。那个入道旗灯台就在南鹿半岛的最尖儿的那个地方。 对， 南鹿半岛，但是说到南鹿半岛它最出名的还不是那个灯台。 那是什么？ 是什么呢？南鹿半岛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个说是神也不算是神，说是恶魔也不算是恶魔，它的名字叫做声波。 哪两个字儿？ 就是生活的生，波就是剥削的剥。 剥削的剥。 声波。 声波。 它是一个 就神话里的东西， 对，神话里的人，然后呢， 他长什么样啊？ 他长得挺奇怪的， 挺吓人吗？ 一会儿可以，因为现在大家很难能够去想象出来哈，所以入道旗灯台入选我很奇怪。 哦，你是说在这个游戏里面出现了这一个地方的 入道旗灯台， 不是那个最出名的？ 对，并不是说包括秋田县，包括整个东北部，不是个特别出名的景点。那包括我也很诧异的是，居然还有鹿儿岛的这个绳文山。 绳文山。 对，其实鹿儿岛啊，出名的地方很多，比如樱岛火山，非常的出名，就在鹿儿岛对面。樱岛火山万一冒点烟，那樱岛整个城里面就会下土。就是这样。但是呢，鹿儿岛县有个很著名的岛乌九岛，那个绳文山就在乌九岛上。乌九岛呢是一个要从鹿儿岛县要坐船要坐好几个小时才能够到的一个小岛。那个小岛一般要两天才能玩完，但那个岛很出名，因为它是世界自然遗产。绳文山是它乌九岛上的一种说是神木哈， 其实就是树嘛。 对，不过呢，我说到另外一个电影可能大家会更加熟悉。 什么？ 就是 宫崎骏的一部非常出名的电影。 哪一部？ 幽灵公主。 是在 幽灵公主的他那个森林，麒麟兽森林，就是以鹿儿岛的乌九岛的森林作为原型，作为原型。 我的天哪！ 啊，所以如果提到这个，大家如果看过《幽灵公主》，大家可以去乌九岛看一看，能够找寻到啊，当时《幽灵公主》就是在以这个森林为原型来拍摄的。 我这么想啊，就是有人的青蛙，有人的旅行青蛙已经去过这儿了，然后估计都带回来土特产了，或者寄了名片了，但是哎，还是没有反应过来，到底他去的是哪儿？你这么一说，幽灵公主， 哎，幽灵公主，大家就知道了， 所以就知道了。哎，在这么多，我刚才你和我啊，已经说了好多好多的日本的这些地方了啊，说了旅行青蛙去过的地方，你觉得这些地方里面可能最出名的，或者说最为中国游客所熟悉的有哪些？有哪几个比较的出名一些？ 我觉得最出名的就应该是名古屋的，就爱知县名古屋市的名古屋城。 名古屋城， 对对对，名古屋啊，名古屋这个市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哈，应该是日本第三大城市。第一大是东京，第二大是大阪。 大阪，然后它恰好 第三就是名古屋，它 在 中间，对，更偏向大阪一些。 大阪一点 名古屋属于爱知县。爱知县呢，也是一个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的一个县。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日本战国时期，日本也有战国时期。日本的战国时期应该是在中国的明末清初，没有清初，就是明末那段时间，明朝末年。然后呢，在战国时期出现了三个非常有名的人物。首先是织田信长，然后是丰臣秀吉，然后是德川家康。 这三个人 都是爱知县人。 都是当地人。 对，都是爱知县人。那么织田信长因为本能寺之变被明治光秀烧死了以后，那么丰臣秀吉作为织田信长的家臣统一了全日本。但丰臣秀吉呢，因为急于攻打朝鲜半岛，但是没有攻打下来，朝鲜求助于明朝，结果丰臣秀吉战败，最后丰臣秀吉去世了。 那是著名的战役。 对，丰臣秀吉去世了之后，他的儿子丰臣秀赖当了这个继承了丰臣秀吉的家业。但是德川家康已经在江户地区做大了。 第三个人出现了。 对，然后就发德川家康当时跟丰臣秀吉一样，都是这个织田信长的家臣。然后呢，德川家康就和丰臣家发生了著名的官员合战。然后呢，我们现在如果大家去大阪的大阪城的里面，一定要登城。里面有几个是非常著名的日本的国宝级的文物，就是两扇屏风，叫东之镇和夏之镇。那两扇屏风里面就讲述了当时丰臣家跟德川家的两场大仗。最后德川家康灭掉了丰臣家，然后成为了征夷大将军。那么德川家康啊，他虽然是在江户发迹的，但是呢，德川家康最初是爱知县人。于是呢，名古屋城实际上也是德川家康建起来的。 所以这就说到了刚才我们说旅行青蛙要去的那个地方啊，就 名古屋城。 名古屋城啊，它其实是跟德川家康这个家族是 非常关系的。对。然后呢，因为现在江户城已经不存在了，那如果江户城还存在的话，我们会发现江户城的形制构造跟名古屋城很像，但是只不过因为江户城是后来德川家康他治理全日本的中心所在地，所以江户城要更高大。江户城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名字现在觉得很陌生。 江户城 就是东京嘛。但江户城在哪里呢？但如果说起皇居，大家就应该很熟悉。日本的皇居就是之前的曾经的江户城。 这么一说就联系起来了。 只是江户城那个城天守阁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看到皇居的二重桥。 刚才这么一说，这个爱知县的名古屋城，这应该是德川家康他们的家族建立起来的。 对对，名古屋城我去过，名古屋城的样子跟大阪天守阁不一样。大阪天守阁我们会仔细去看哈，虽然都是绿色的瓦，但大阪天守阁在最顶层实际上是有一个像阁楼一样的一个城，一层单独立起来的。 我老说那个像帽子上那个， 对，那个天守阁的造型实际上是延续了当时的，就是在战国之前那个时候的安土桃山时代的建筑的样子，就是天守阁的样子。就如果丰臣秀吉的就是织田信长的安土城还存在的话，我们会看到安土城的样子和大阪城的样子很像。 也是这样的一层一层的像阁楼样子的城，然后最顶上出现了一个小的尖的帽子。但是名古屋城不一样。名古屋城最高的那一个层面的那个城，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平的那样的一个顶子。但是名古屋城它的规模很大，我们看到其实应该比大阪城要大。 大阪城给我的感觉啊，因为去过大阪城的那天首歌，我发现其实它绕的是它那个一条河嘛， 对， 绕着那个河面走的话，你会觉得哎，面积还挺已经挺大了。 大阪城公园很大， 对， 但天首阁实际就那么大， 就那一点点， 其他的都已经消失都没有。 照你刚才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名古屋城应该是要比天首阁，比大阪那天首阁， 大阪的天首阁要大，而且呢，现在名古屋城啊，在试图修复其中的当时的二之丸御殿和一之丸御殿，就是。当时那些大名们实际上并不是经常生活在城上的，他也是在下面，比如接见其他的征夷大将军，接见其他的大名啊，大名会见家臣啊， 不是他任何时候都在那 楼上，对，其他的人来开会啊，都是在下面的那一排房子里面，那一排房子里面。现在呢，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是这个伊之丸御殿已经修复完了啊，修复完了，不知道现在修成什么样子啊，因为日本进度很慢，啊，它修得很好，很精致，但是它进度很慢，所以说去名古屋城可以看的东西，虽说名古屋城里面所珍藏的没有像大阪城里面那种丰臣秀吉的甲胄啊，这个夏之镇、东之镇啊。但是呢，名古屋城里可以看的这个建筑还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 虽然都是新的， 小文物没有那么多，但是 虽然都是新的， 很好。新的这个怎么讲？刚才我在想，就是你提到他们的古城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日本有很多的古城，其实它也是分为新和旧两个部分。 对， 有些城真的就是从过去很远的历史留下来。 没错。因为之前曾经跟袁一一起做节目啊，专门讲过日本的城嘛。那时候主要讲的是日本现存的十二天守阁，就是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曾经发起。一个运动，就是 拆掉原来的， 认为西方的都是好的，日本自己的传下来都是糟粕，于是我们要把这些城全给拆了。 那时候拆的很多吗？ 拆的很多，这绝大部分的城并不是毁在战火当中的，而是毁在人们的拆除当中的。 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大阪天守阁，一个是说到名古屋城，哪个是新的，哪个是旧的？ 都是新的， 全都是后来修的， 全都是后来修的。大阪天守阁里面有电梯，名古屋城里有没有？好像也有。 这都是后来，因为毁坏以后， 对， 重建起来。 包括我们说的日本所谓的三大名城啊，名古屋城、大阪城、熊本城，都是新的。之前上次跟袁一做那个节目，我提到的，比如说兵库县的姬路城，是旧的，是日本的国宝，还有离这个京都府不远的犬山城，岩根城，这几个都是国宝，还有在这个东北部，在中国地区啊，日本的中国地区的松江城，这都是旧的。 哎，我非常有这个意愿了解一下，就是日本所谓叫我们叫城的时候，你看到好多地方有城这个说法啊， 对， 什么城 ， 它这个城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功能，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目的嘛。也就是说，这些城都跟我们刚才提到名古屋城跟大阪天守阁 差不多 一样的用处吗？ 一样的用处，基本上都是。它实际上是那种大明建设起来的这么一个城堡， 封建领主在当时他们的城堡， 对，他们的城堡。那么他们有的城是平城，就是建在平地上的。那比如说像大阪天守阁，像江户城，就东京的皇居， 就是平地上拔地而起。 对，还有的名古屋城也算是平城，还有的是山城， 专门建在那个 建在山上 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对，比如说像这个鸟取城鸟取县的鸟取城，像四国的松山县。松山市的松山城，这些是山城，还有一种平山城，就介乎于两者之间的，还有各种，而且城的形制还不一样，有独立式的，有连立式的，还有叫连体式的，我专门买过一本书，那本书就是讲日本城的形制，它归纳出各种不同的样子，他们有个日本有个叫日本城郭协会。 专门 研究日本的各个城的。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比如说你在东京玩，或者去哪里玩， 对，咱们就这样吧，咱们就说说啊，如果是在东京，如果是在东京，或者如果你在大阪，如果你来到了名古屋，你跟大家建议一下，去看哪些地方是刚好近水楼台的。你比如说在东京的话，我们看什么？ 在离东京最近的城就是小田园，就是去箱根的路上。 啊， 有小田园城， 小田园城， 有小田园城， 田园两个字就是 田园的 田园风光，田园、 哎、就是田、哦、小田园城、 嗯、 啊，没了。东京附近城不多， 已经不多了， 不多。 哦、 但是大阪、京都附近城很多， 这边相反西边的， 哎，比如说、嗯，因为那个地方是属于日本的之前的政治的核心嘛， 嗯嗯、 那我们可以看到大阪城， 阪对 吧？ 对、嗯， 在京都府其实能看到的城，在京都市里面就是二条城，那、 嗯、 二条城的天守阁没了。 哦、 我们只能看到二条城的这个其他的里面的院落， 嗯 啊、 嗯， 但是呢，在京都府边上，你可以在琵琶湖边上看到岩根城， 岩根， 岩根， 岩是， 其实那个字应该读燕哈， 啊， 就是颜色的岩去掉叶的那一块啊， 燕 根城， 燕 对对 根城 啊，还有犬山城， 嗯 嗯，这几个城市非常有名的， 这是在。 这是在日本的，除此之外，比如说在大阪，你还可以坐新干线，或者是坐特急列车，坐半个小时新干线，坐十几分钟，坐到兵库县去看姬路城。 这也都是在西边嘛？ 都是在那个关西地区， 嗯、大阪附近。 哪怕你燕根城不去，犬山城不去，也一定要去姬路城。当然，姬路城之前讲过很多哈，今天就不展开了。 各位听到的时候觉得哎好怪，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到日本的城，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嗯、最近养青蛙的朋友太多太多啊，这个养旅行青蛙，可能你的青蛙会出门就不见了、 嗯、 然后会给你寄一张明信片回来，然后它到了哪些地方呢、 哎、 你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的那个旅行青蛙，它曾经去过的地方你是否都认识。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日本的这些城，其实除了这些城之外还有更多的我们说生活化的地方，有一些温泉所在地、嗯、 对对对，温泉其实可以多聊一些、啊 嗯、 上半时段聊不完了， 对啊， 但这个里面呢我想先提一个，时间还够的话、 嗯、 就是群马县的草津温泉。 为什么 提这儿呢、嗯、因为这个草津温泉从东京站可以当天往返， 东京站可以当天， 东京站有特急列车专门通向草津温泉、 哦、 你可以早一大早就去那泡温泉然后回来， 哦，住在东京就行 啊，住在东京就行、 嗯、 啊，不用，但是如果你愿意住在草津温泉里面、 那个、 找一个酒店住下当然也很好， 你当时 如果时间不允许，我没去过 先说那个没有去过的但是很有名是吧， 草津温泉特别有名、 我看到这个介绍里面是说的草津温泉它的有名呢、嗯、它有一个名字叫做药出汤嘛， 嗯， 而且是动画电影叫神隐少女的参考地，也就是它的原型地所在地啊， 嗯， 然后说这个地方特产特别好吃的就一样东西， 嗯， 馒头 啊、哦、草津温泉其实 我怎么没有听过别人给我介绍说日本的馒头好 草津温泉这个它的温泉本身的这个出泉量涌出量是非常大的、 啊、 据说在日本是第一位的、 哦、 啊，而且草津温泉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很好，离东京很近、 嗯、 所以东京去的人特别的多，导致草津温泉它的这个游客非常的多、 啊、 游人如织， 你刚才其实 商业发达， 你点的非常好、 嗯、 一开始你就说你说这个地方啊，当天往返就可以、 嗯、 这一下那肯定人多啊， 对，肯定人多，的确是 没有办法、 啊嗯、但重点介绍我想介绍一下就是别府温泉， 那好，我们把别府、 啊这个温泉非常好， 我们的重点放在下半时段、嗯、广告之后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太特别了啊！今天达人讲的是旅行青蛙去过的地方、嗯、我们一会儿欢迎李雷给我们继续来讲、 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一会儿聊哈。 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喜迎新春，珠宝服饰优惠多，乐动成长新落座， 西北唐宫林之玉宁夏厨房年夜饭火热预定，精彩尽在方恒购物中心。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iracle。 看北极熊、企鹅、海豚、白鲸、美人鱼表演，就到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初一到初十，属狗市民仅需19.9元。 赏雪河须行千里，红灯京二寺和院，房山圣莲山雪乡欢迎您。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 预订热线81788888178111。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川，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成，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环球影家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今天的达人订阅号，我们请来的是我的好同事，北京电台的主持人李雷。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提到旅行青蛙去哪儿了。为什么要请李雷来？因为可能熟悉他在环球旅行家这个环节当中的朋友都知道，他对日本旅行呢有自己的了解啊。他很喜欢到处走一走。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李雷的脚步，还是那么说啊，看看旅行青蛙都去了哪里。 哎，对对对，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最后呢，说到了温泉， 别扶温泉了 因为那个刚才也提到了嘛，在这个旅行青蛙所去过的这么多的日本景点当中，有三个温泉很出名， 一个是 咱们刚才提到的草 津 温 泉 啊，还有 油 马 温泉。 但今天重点是需要说的是别府温泉。 这在哪儿啊？ 别府温泉在日本的九州岛。 九州岛， 九州岛最南边， 南边 啊，福冈在九州岛嘛，在日本的九州岛的东部，属于大分县啊，它有一个 分，就是 分，就是分开的分， 分 数的分啊，大分县。别府这个地方啊，它在2.7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有3000多个泉眼， 很密集 啊，太夸张了，这是夸张到什么程度？你站在马路上，你就能看到各家各处那个温泉涌出的那种热气往上蒸腾，就跟那个烟，就跟烟囱冒的白烟一样，特别夸张。别府呢，它有专门的一个地方叫铁轮，是所有的温泉最为集中的地方啊。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大大小小、家家户户都有温泉，然后几乎你可以在马路边上就随随便便泡一个足汤也是免费的。 他们也太，这福利太好了， 特别舒服， 就是天时地利没办法。 对啊，而且呢，别府除了就是他自己本身这些泉眼可以泡温泉之外呢，他还有八大地狱温泉特别出名。 我们好像听到过啊，叫地狱温泉， 地狱温泉、 特别出名， 特别出名。 这干嘛要叫地狱温泉呢？ 因为那个八个地狱温泉啊，是人是不能够进去泡的，因为它那个温度有80-90度 哦。 啊，它分为什么山地狱、海地狱、血池地狱。啊，好多好多好多， 都是恐怖的名字。 对对对对对， 人不能泡，这不是浪费了吗？这地方， 它呢会把这个地域呢，就是这些温泉涌出来的水经过自然的冷却， 嗯， 冷却到三四十度，人就可以泡了。 哦， 嗯，但它这些地域温泉啊，每一个地域都是不一样的。 嗯哼， 比如说血池地域， 嗯， 血池地域那个温泉水是那种铁锈色的， 所以像血的颜色， 对，像血的颜色， 哦、 就是整个那一片，它那个池子不是很大哈，但你觉得整个就是那种红色的水，看着好恐怖。就好像真是像那种血池地狱一样， 泡在那个红色的液体里。 哎，对对对对对。那除了这个山地这个地狱之外，还有比如说其他的地狱，有的地狱有一个是那种间歇性温泉 啊， 它每隔 十度喷 啊，它每隔十几二十分钟会喷一次 哦、 嗯、啊，然后滋喷出来，它会告诉你下次什么时候喷。然后大家呢，你可以看着啊，它可以有参观的坐的位置，你就坐那看，过一会儿就开始喷了， 温泉表演 啊，温泉就开始喷了啊。还有的地狱温泉呢是那种就跟泥汤一样，它是泥。嗯，然后那个温泉水就咕嘟咕嘟往外冒，你看它冒泡， 嗯、 就 是你看到的不是那个水出来，看到是 啊，这觉得是泥 浆， 但它会告诉你说温度特别高，90多度、 嗯哦， 啊，说你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掉进去。 嗯，嗯， 然后呢，还有什么温泉煮蛋啊， 对， 各种温泉煮的玉米呀、啊 嗯， 各种吃的呀，啊，你可以去那玩。 你吃过温泉煮的鸡蛋吗？嗯 啊，吃过。 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因为我没有在日本，是在云南 啊、云南那个，云南那个我吃过 了啊， 嗯， 那煮出来的东西呢，的确那个硫磺味啊太重了， 特别重、 哦。 但其实呢，在这个别府吃的那个温泉蛋呢， 还好， 我吃不出硫磺味、 哦、 特别咸。 哎，你知不知道，就是温泉其实也分种类嘛，就是说它的含硫量、含其他元素的量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温泉它可能在某一些这个、就特点方面，它并不是一致的。 嗯， 所以它的味道就会不一样。 对，就好像是我曾经去过一个温泉，就是在邹访湖是吧？斯瓦库那个，当时咱们也做节目提到过。 嗯， 它那个温泉呢叫做鹿奶汤，鹿呢是白鹿的鹿，就是那种鸟，白鹿的鹿。奶呢就是那种奶油的奶，去掉女字边的那个奶、 哦、 啊，汤就是那个汤了啊。鹿奶汤呢，它当时。最开始发现那个温泉的时候是大正年间，1901几年的时候、 嗯、 为什么叫鹿奶汤呢，就因为它那温泉涌出来的水是奶白色的。 哦，真是跟奶有关系， 真是跟奶一样、哦、奶白色的、 哦、 但是呢后来发生了一次地震、 嗯、 那个奶白色的温泉就没有了，后来就变成了铁锈色的，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是铁锈色的，但它依然叫鹿奶汤那个名字、 嗯、因为它最初是奶白色的。 对， 对，然后 别还是那个时候漂亮啊。 对啊，然后我们别府温泉也有那种奶白色的。 哦 你不能进去泡，因为它那个不是八大地狱温泉吗、 嗯、 有一个温泉的汤就是奶白色的。 嗯嗯 啊，还有蓝色的， 也是由于 因为温度太高了、 嗯、 啊，然后还有那种蓝色的，然后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 哦、 然后这八个地狱温泉是分布在八个不同的地方、 嗯、 有几个是比较集中的、 嗯、 那么大家想玩的话呢可以坐那种一日的乘车 pass， 嗯 啊 嗯， 一天你可以玩各个地方， 嗯 啊，一天就可以玩完、 嗯、 也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有的人对泡温泉没有特别大的兴趣，但你可以玩，比如说、 嗯、 但是如果你去草津温泉不泡温泉就没什么别的可以玩的了， 但是这个大分的这个 别府温泉又可以玩、 嗯、 然后又可以泡， 嗯 另外呢别府温泉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意思的特产，我觉得可以格外跟大家提一下、 嗯、 就是它出了各种汤花。 什么意思 啊？这个汤花呢在其他温泉也有，但是没有别府温泉做的那么的成规模那么的好。汤花是什么呢？比如说用硫磺的温泉哈、 啊、 它呢就把这些因为水都给蒸馏掉了，就会有沉淀物、 啊、 就有各种成分、 啊、 它把每一个成分呢包成一个一个小包，小包就跟茶叶包那样，比茶叶包要大，你买回家然后扔到你们家的浴缸里，那个茶叶包，然后茶叶包里面的温泉的成分就化了，化到水里，然后你们家的水就变成温泉水了。 啊，真有这样的？ 啊、真有这样的。 哎呦，这听着特别像是就是 啊、就跟一个茶叶包一样。 这是一新创意吗？这过去就有吗？你买过吗？ 我买过，但是我们家没有浴缸。 没有浴缸。 哎，后来我看了一下，汤花是没有保质期的。 可以永久保存， 可以永久保存，因为它是那种蒸馏吸出的东西嘛， 嗯、 那种元素嘛， 无机 无所谓保质期。 对， 嗯，但是呢，它还有一种东西是有保质期的， 嗯， 那种东西我在别的温泉没有看过，我也去过不少温泉了，别的温泉没有那种产品，它就有温泉浓缩液。 嗯， 一个大瓶， 嗯， 那个大瓶他告诉你那一瓶能用60次 温泉 浓 缩 液。汤花是固体嘛， 啊， 温泉浓缩液是 液 体，液 体啊， 那液体什么颜色呢？就是那种深褐色铁锈色的那种，啊，很深很深，你把它拧开，特别浓烈的牛黄硫磺味 儿。 然后他告诉你，你每次呢，如果你家有浴缸的话，把浓缩液倒进去一点， 到多少？ 一瓶盖， 就一个浴缸够了， 一个浴缸够了。然后你会发现，本来是铁锈色的液体， 嗯， 倒到那个温泉水里，一会儿就变成了绿泛白的颜色。 天， 就是如果你放倒的比较浓的话，就是浅绿色，嗯，倒的不是特别浓的话，就是奶白色。然后你那个整个水就是完全的那种硫磺味儿，你泡进去过一会儿，你就觉得整个身皮肤特别滑。 叫温泉浓缩液， 温泉浓缩液， 温泉提纯的东西， 温提纯的东西。 然后呢，便于大家携带回去继续泡他们家温泉。 是， 哎呀，我这个不泡温泉的人， 这个非常有意思。我当时买了2瓶 啊，你用了吗？啊，你没有浴缸啊？ 我用了一瓶，就是比如说我出差的时候碰上有浴缸的地方， 住酒店的时候， 哎，住，比如说去日本其他地方玩的时候会带上，有那种就是旅行的那种小瓶嘛， 嗯， 比如你可以在无印良品买到， 嗯， 我可以带一小瓶，随身带着，有浴缸我就倒一点，有浴缸我就倒一点。 哎，你等等啊，我如果没有听错的话，这个顺序是这样的， 嗯， 李雷去日本旅行第一次他买了这样的浓缩液， 哎，对， 带回了北京，然后下一次他去日本旅行的时候他把这个浓缩液又带回了日本，在日本的酒店里用了。 因为 浓缩液， 我发现浓缩液那个东西，啊，其他的温泉没有卖的，我曾经在别的温泉找过，真的找过， 啊， 因为汤花也很有意思， 所以只有你是在 别 府温泉 有卖的。 嗯嗯，各位，你们家青蛙有没有带这种别府温泉的浓缩液回来？ 浓缩液，哎，那个真的很好玩。大家不妨去找一找， 太长知识了。 应该是在那个血池地狱边上有卖，其他的地狱边上没看见。 好好好， 其他地狱边上有卖汤花的。 提醒很重要， 嗯，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我觉得贵不贵？啊， 一大瓶好像是1200日元， 反正我知道 2000元， 能承受 不是很贵， 也都 不是 很贵，对， 100块钱左右。 对，李雷基本上他还是比较啊，这个不是特别对那奢侈品感兴趣的人。啊， 哎，对对对， 那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叫别府温泉是在大分县，刚才指明了方向在九州岛， 嗯， 啊， 九州岛大分县。 刚才也说过了，那个三大名泉之一的草津温泉， 嗯， 那个油马温泉我是经常听说，但是一直不是很了解。还有就是我特别想问你的是， 嗯， 我们经常看到一张图片，那个图片是有猴子顶着那个东西在那个温泉里泡， 哦， 那个是什么地方呢？那个，好像也是一个特别特别著名的地方。 对，特别著名的一个景点。那个景点我没有去过。 对，但是每次能看见，就证明， 对对对，就猴子泡温泉。 对， 那个是哪个温泉？ 所以这就证明，就是温泉文化， 嗯， 在他们那个地方， 对， 真的是就是， 嗯， 到处都是， 嗯，没错。但是呢，提醒大家的是，就如果呢您去，比如说去日本的有都巴西啊，去一些其他的卖场， 你刚说了一个什么地方 啊？就是有都巴西，我们翻译成 哦， 就是那个 卖 电器卖场，大卖场， 好， 它有卖那种各个温泉的那种小袋儿袋装的， 嗯 啊， 嗯， 什么有稻后温泉啊， 嗯， 也有油马温泉啊，草津温泉啊， 嗯， 啊，那些就是那个化学合成加工的了。 哦， 嗯嗯嗯， 好，刚才说过的这些温泉，大家应该记录一下，看看你的那个旅行青蛙是否去过啊。 嗯，对， 这里面啊我们看到的除了温泉，除了你刚才提到说不太有名，但是被列入到了我们这个旅行青蛙的 对 游戏当中的 入 到熄灯台， 嗯， 也叫灯塔是吧？ 对，也叫灯 塔 啊，它那个日语叫灯台嘛。 嗯嗯， 都大， 还有的地方呢，你比如说他们提到说什么宇治桥、善光寺，可能还有一些没有， 嗯， 我们今天没有总结出来的，有一些寺庙。 对， 这些地方，这些寺院的文化、寺庙的文化在日本也非常的兴盛。 没错，善光寺是个很好的地方。 嗯， 就是善光寺就是在日本长野县的长野市，长野曾经办过冬奥会。 长野在哪个位置？ 长野在日本的算中部了， 所以很多滑雪爱好者一提就会提到长野。 长野啊，长野很好，因为长野呢，它周围的有日本的周一圈都是日本3000米以上的那样的高山，有各种各样的滑雪场啊，而且冬天的雪特别的厚。 嗯， 善光寺呢是长野市最著名的一个景点。 嗯， 那么从长野站就可以走到善光寺。 哦， 啊，善光寺呢，它其实并不属于日本的任何一个宗派，就是宗教的门派， 嗯， 它不属于， 嗯嗯。 但是呢，它本身的这个它的大殿也是日本的国宝， 哦， 啊，而且它大殿非常的大， 嗯， 大殿里面呢，你可以求签呀、祈福啊，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周边呢有很多吃的玩的特产，你可以玩。 也就是说，这个还是比较丰富的。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善光寺一般情况之下去长野，在市里面转都会去善光寺看一看。 这个今天其实我们是挺难为李雷的，因为他不玩这个旅行青蛙的游戏，可是呢，他也没有养蛙，对吧？ 但是这些地方去过吗？ 所以我刚才我一直在想，我们刚才说跟着李雷，我们就来探索一下旅行青蛙他去了哪里。刚才说了这么多了，最后一点时间，我想因为快到春节了，有很多中国的游客其实已经定好了行程，对吧？ 对， 要去日本度假。那么在这样一个春节假期即将到来的时候，李雷在春节旅行在日本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给大家没有？比如说天气方面啊，衣服方面啊，在这个出行的交通方面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提示？ 我觉得需要格外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选择要住民宿的话，和跟您说一下，日本除了北海道之外都是没有暖气的。 除了北海道之外， 就是 除了最冷的那个地方 之外，就是本州岛、九州、四国这几个岛都是没有暖气的。另外呢，就是日本的东北部，包括长野，雪会非常非常的厚， 所以长野也被很多滑雪爱好者认为是一个最佳地点。 哎，没错没错。其实日本滑雪的地方特别多，比如说山形县，比如说新细县，都有非常多的滑雪的地方。但是呢，还要跟大家说的是，日本最近啊，有好几个地方都爆出了这种火山爆发的这种预兆。比如说我去年曾经去过的藏王山，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 会有很大影响吗？ 提示就是说，火山爆发的可能性在不断的增加。因为藏王山也是个滑雪圣地。也是个温泉圣地， 所以这个提醒还是很必要的。 而且藏王树冰冬天非常漂亮。 所以大家避开一些这样的地方，可能选择起来更加的安全一些。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就如果说，我是第一次去啊，那不妨就选择那些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关西地区去看一看。 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地方都在那里。 如果呢只是要去东京的话，那么在东京周边可以去箱根啊、小田园啊这样的地方去看一看。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很好，就是濑户内海周边景区。 我想听你跟我聊到过 濑户内海那一片都是不错的，但是北京没有直飞的航班。 据说上回李雷在那儿都走断脚了都。 只能够坐到大阪，然后再坐特级列车或者说是新干线过去。 徒步也很好。 徒步好吧。 我说的你上次在那儿的经历，其实经常看到你的朋友圈的时候，发现在旅行途中你留意很多的东西，它真的是很宝贵的经验。我们谢谢李雷在今天一个不玩游戏的人来跟我们讲了讲旅行青蛙去过的日本那些经历。 也谢谢能够给我这次机会。 再次感谢李雷，我是张帆。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住在876，我们明天见。 否就接受邀请 Baby 风声话题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海洋在说了好玩的事情，像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声摇摇，放慢来吧，想邀请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一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